在你肩膊旁俯瞰着这都市，令我心乱如丝。是你的眼神海风一般涌至，我自无力坚持。就算怎样爱别矜持，却暗中跃跃欲试。是否一切太着意，谁会给我启示？是否应要平静去扮演天使？一个月沿着晚空飘至，柔和的光，黄黄新衣。我但求他可看穿你心思，无用这颗心永远凝视。是否真挚？